少跋涉的风雨，风雨化作动人的歌谣，牵手多少海水的苹果，苹果曾甜岁月的骄傲，山河爱千山，千山里

比明天蓝，我们的生活它比明天蓝。

地的和平，彩霞你静静地来，悄悄地去，你瞬间的壮丽已化作永恒，铭记在我们的心里。

家和。之说